Hello，大家好，我系罗莎，好耐冇见大家啦，大家好嘛？咁咧，其实咧，大家都留意到最近期嘅新闻啦，基本上咧，本杂志啦，亦都系上埋新闻头条咧，都系讲紧一单新闻嘅。咁当然啦，呢一单之余，亦都系楞到另外一单讲紧系枪战啦。咁啊，嗰个我就唔抽水啦。咁啊，净系今日讲翻城中嘅熱話咧，就係即係某一個導演啦，咁同埋咧香港某一個嘅靚模啦，咁啊即係有啲嘢發生咗啦，咁啊城中嘅熱話咧都係指咧小三咧係唔好嘅，即係其實咧呢一單嘢我睇嘅時候咧就好得意嘅，因為其實都有幾個角度嘅，咁正常有小三出現啦，咁啊大家第一件事都係鬧。喂，小三一定系狐狸精噶啦，咁呢啲一定系老婆一定系会咁讲，一定系小三唔啱噶啦，勾引我老公噶啦，咁啊，男人系最兴噶啦，唔关我事噶呢样嘢，喂，佢过嚟嘅啫嘛，又得食唔食啊？即系 系唔 我 系 咧， 啊？ 嗱，真系噶，即系我介绍咗今日嘅嘉宾先，我真系漏咗，今日有阿做娜啦，跟住有阿大琪啦、小琪啦，咁啊，仲有一位特别来宾嘅，咁咪自己介绍下系边位先啦。say 个 hello 先啦，唔紧要，系啦， 出声啦， 出声啦， 系 啦，say 个 hello 啦，系啦，咁样样。 好啊， 好，今日个特别来宾咧就系好得意，叫艺名嘅，咁啊，自我介绍先，say 个 hello 啦。怕丑啊？ 怕丑嘅， 唔紧要，唔紧要，阵间你有机会发声嘅。咁啊，即系介绍完嘉宾，我都想讲翻少少先。咁因为即系头先我都提过，就系男人嘅角度就系喂，有得食唔食啊？最大恶极嘅，系咪咁谂噶？ 梗系唔系啦， 唔系啊嘛。 不过如果我咧我觉得我如果喺一个叫做咩玄学嘅角度咧，我就觉得今次个女人有报应咯。你嗰头啜人哋个老公，同人哋睇戏。嗰、那個男人就俾人哋影咗啦，影完之後跟住就俾個老婆知道啦。但係我就覺得個男人咧有樣賤格咧，嗱我鬧佢賤格，其實香港好多女人都鬧佢，唔係淨我啊，嗱你唔好啄我啊。咁咧佢就嗰男人咧就佢本身有個X 嘅同佢離咗婚，咁佢嗰個而家嗰個現任老婆咧就同佢結咗婚都好多年㗎啦，咁啊仲要湊埋佢而家嗰個即係做咗後母，即係照顧埋佢女，亦都照顧得幾好。但係呢個男人唔感恩咯，仲出去搞三搞四咯。搞五搞六咯，咁啊搞咗呢个靓妹，呢、這个靓妹就叫呢、這个女仔叫 Lady 啦吓，佢名叫 Lady 啦，咁啊 Lady 靓模啦，搵到嗰个 Lady 靓模，咁就嗰、那个女人咧就其实咁啱就去到戏院就同佢嘴啊，即系好亲密嘅时候就俾狗仔队影到，但系我觉得就即系佢出位还出位，其实人哋有老婆咯，同埋可能因为嗰个人系个导演啦，咁而家另外有一个靓仔啊，曾经靓仔即系我个年代嗰啲偶像好高嗰、那个哥哥咧就话。即系卖健康产品嗰个哥哥就话：，你哋唔好出钱去搵呢、這个拍呢个主题嘅电影啦！即系而家呼吁嘛，阿乜哥嘛，乜哥话呼吁啲人唔好搞，唔好继续再嘈落去。但系咧就有啲网民咧就有啲影迷，咁咧就喺台湾。系咪台湾？应该喺台湾啊！ 呢、這个真系唔知呢、這个。 即系佢哋住嗰笪嗰个国家啦，咁咧就影到话嗰、那个女人啦，即系个心中有嚿结嗰、那个阿杰姐咧，咁咧就去睇医生，就 马来西亚， 咁咧就有个抽血嘅痕迹，有粒胶布粘喺个手咬度啦，跟住就话呢条马佬咧就个老婆咧个样咧面青好纯白啦，佢都唔坐喺侧边。就反而咧就喺老院咧张 sofa 度，个冚家祥就坐喺度睇书，就唔理个老婆。咁就话佢哋究竟系咪继续走落去咧？即系等于嗰、那个喺网上面个呼吁 announce 话，我哋会继续走落去噶，咁多年感情乜乜乜嘛咁样。其实表面上个老婆就系想出呢啲咁嘅声明去平息呢件事，因为大家都有头有面。咁但系我另外点解讲翻得个圈啦？讲翻点解话报应咧？你嗰头搞人哋老公，嗰头就搞到个老豆咁样啦。咁就揭藤撚瓜加仲藤攞咗好多嘢，佢而家自己話咩中日以來洗面乜嘢？咁我心諗你同人哋喺床上面或者喺啲乜嘢境界之中，你哋大家好痴纏啊，夫婦即係叫咩啊？欲仙欲死啊，翻雲覆海我都有啲落翻少少文采。翻雲覆海嘅時候，你又唔諗呢個後果咧？我覺得你要上位啫，你要出位啫，你勾過第二個啊！ 但我反而覺得佢出咗呢單嘢，佢會好啲，因為會有人同情佢。如果而家就係有網民另外一邊就出嚟撐阿 Lady， 話其實人哋而家已經好慘噶啦，老豆又咁，就叫啲人唔好再鬧佢。 其實 唔好再鬧佢係小三。 其實我亦都係想帶 俾人認。 但其實我又想帶出 你做啊，你自己做咋嘛。 其实我明白，其实呢件事呢，即係佢哋三个边个啱边个错，即係我哋都即係我自己就不愿评论啦。但其实我想带返出呢样嘢就係呢，当一段感情里面呢有个第三者出现呢，大家一定会话第三者衰嘅，一定话佢狐狸精啊，呢样老样嘅蜘蛛精啊，即係闹到佢咩都好。但其实我自己有另一个諗法嘅，就係话当然啦，你一个一定要做，即一个一定又做咗个主动，咁另外一个先至会想钓㗎嘛。咁我觉得会唔会有阵时即係我撇除咗呢单嘢啦，即係专注喺小三呢样嘢嚟讲，咁会唔会有阵时候因为我嗰日睇返一篇嘢好得意嘅，即係佢就住呢个小三嘅 case 嚟讲，就係话喂，其实你哋一路话嗰个小三衰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男人直头係同个小三讲其实我同个老婆已经冇感情㗎啦，嗱有人会系咁噶，咁其实我都打算同我老婆离婚噶啦，咁我同你喺埋一齐啦，咁可能小三有啲系你都知噶啦，女人感情至上，咁会信噶嘛，咁可能信，你同你老婆真系冇感情喎、 啊。其实讲翻啦，那个男人呢，个男人呢，其实不嬲已经有不良记录噶，未同嗰、那个未同阿未同个心中有嚿结嗰个结婚之前呢，已经有衰嘢，拍紧拖嘅时候已经衰咗，俾人又嘢俾人影到，好似前后衰咗两镬，跟住阿边个都原谅佢，跟住同佢结翻，点点点，仲 take care 埋佢嗰个前妻留落嚟嗰个女，咁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个老嗰、那个娶咗个女人咁好。即系你知做人后母好惨，我搭地铁我都一路谂 point 噶啦，其实头先做人后母好惨噶，嗱，即系我系一个女人，结咗婚个女人又有细路咧，我就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就 系 话一个女人，我又唔系话十分差，系咪先？即系讲真，你上得大银幕嘅，咁我个样都上唔到大银幕啦，佢上得大银幕，个人又 OK 嘅，咁叫做下嫁你，下嫁你之余咧，仲要做人后母，你做人后母咧，对啲。嗰啲僆仔好呢係必然嘅，你對佢唔好呢、你就大鑊啦，因為你啲卡通片呢細個已經話好冇唔好咩，咁佢已經其實佢已經係呀承受一個好大嘅壓力，但係都要嫁你，咁但係你係咁對佢，同埋佢唔係對佢個女唔好嘛， 佢對你好好， 係呀，咪就係呢個男人衰囉，嗱我而家重申一百次，就係呢條賤格男人衰囉，就問題就話嗰、那個女人夠戇居啦，你要出位，你勾個第二個啊，你勾個靚啲嘅，咁通街都導演，你咪勾個靚啲，同埋最緊一樣嘢，就最近亦都有嗰啲咩航空公司嗰啲機長同嗰個咩服務員嗰啲俾人傳曬啦，那個真係幾好波嘅，咁但係咧就，但係咧就係啊，我睇曬啦，真係我就放大睇啦，咁跟住就我覺得咧。任何人都系，我真系奉劝各位，即系偷食咧就最紧要抹嘴，同埋毁尸灭迹。即系你俾人咁样影到咧，同埋系因为而家系枪战咧，亦都讲好多嗰啲其他问题。咁你哋其他啲朋友发言下先。我转头用一个讲下呢个飞虎队应唔应该出飞虎队，同埋应唔应该封楼咧，就再讲。你哋讲其他先。 我同埋我都想问一下，因为咧都咁多位女士响度啦，阵间我会再问男士嘅，即系假设啦 ，in case。你哋另外一半真係有小三啦，喂，你哋会点处理先？我都想问，你会闹爆佢啊，打小人，净係决断啲，离婚啦，反正你都搵小三，我搵个第二个，咁呢你哋会点处置？ 我试过喎、我以前有一任男朋友係真係出面有第二个，佢係一个比较宅男，净係识得喺屋企打机，已经冇出街㗎啦，但 其实都揾到第二个 偷食真系唔难，因为偷食真系 送外卖， 唔系 上网， 佢系上网玩一只游戏式嘅，然后系一个小朋友嚟嘅。 小点样小朋友？ 我当时嘅年纪都系得23岁，个女仔都只不过系得18岁，啱啱18岁，刚刚食得。啊，唔系，都老啦，16岁啊，应该刚刚食得。 嗱，所以唔好话宅男搵唔到食，宅男都搵到食噶。 佢搵到食噶，咁唔系啊，宅男有好样噶嘛，唔好样我都唔拣啦。 明白。 咁佢嗰阵时咧，其实我本身都唔知嘅，系 木桶笛定竹骨啫。 保抗力啦。 哇，好犀利喎！ 细支装嗰只， 细支 都 OK 嘅。 哦，定系即系用少几多10%嗰啲可以扭埋一个抌落垃圾桶嗰只。 嗰只。薄弱得滞，薄弱得滞，软咗少少，硬身啲，保抗力樽，系啊。咁佢、就系因为有一晚冇翻屋企， 成件事先穿嘅。如果唔係以佢以上嘅記錄咧，我係唔會 check 佢嘅。 點解佢咁蠢㗎？即係我唔係想咁話佢。 可能雙方程度濃時啩，同埋我又係蠢嘅，我又真係冇 check。 信號系統故障定係水浸嗰啲翻唔到嚟啊？ 個女仔係好強勁地用以前有一樣嘢，有一個日記嘅嘢，好耐冇玩㗎啦。而家啲人叫做 Xga 嗰、那個。 哦， 咁佢可以 search 到有咩人嚟睇过佢个日记嗰啲，咁、啊、佢就唔知点样揾到我 set， 即系佢同佢一齐，咁佢可能都问佢好多嘢，咁我、那个女仔就好有型嘅，佢就走咗嚟我留言俾我， 哇，咁僵嘅， 系啊，我都觉得原来年青嘅女孩系比较勇敢少少，咁我当下又唔知点解冇乜火咯对佢。對個男仔我亦都唔知講咩，除咗喊，我真係喊咗兩日嘅有。但係個女仔嚟話俾我聽嘅嘢咧，佢係讚我嘅喎。嚇？係啊，我就覺得最神奇嗰樣嘢係 點解讚你？佢做同佢做嗰陣嗌住你個名。 個男仔同我一齊好大壓力，因為我識佢嗰陣時係讀緊書嘅，咁跟住 佢讀緊書定你讀書？ 我讀緊書，個男仔已經做緊嘢，但係因為佢中三都中讀到中三嗰啲咁樣嘅啫，即係讀書唔叻，又之後一路都揾唔到嘢做。個男仔同佢讲话 自卑， 同我一齐好大压力， 好大压力。 咁佢好觉得好辛苦，佢亦都觉得我比较有脾气。咁但系问题，我对住一个两年唔翻工嘅男朋友，我好难冇脾气嘅。咁 呢个理解嘅。 所以佢就话翻俾我知，佢话其实佢都唔想介入我哋嘅，佢哋都系因为有类似嘅情况，个女仔就系同一个 TB 一齐，佢离家出走。就困咗兩年，個 TB 唔俾佢走，咁我唔明啦，我唔知點解唔俾你走， 係啊， 我而家再同你偷食啦。 唔係啊，佢哋嗰啲less 嗰啲咧係好犀利嘅，所以唔好黐埋佢啊，黐埋好，即係我 encounter 咁多 less 嗰啲。 個佔有欲強。 係啊，有啲你走啊，懟冧你噶。 系啊， 系啊，好恐怖噶，我都聽過噶。 男方同女方，即係我當時嘅男朋友啦，大家雙方嘅正宮都唔一樣噶啦。個男嘅就話係佢。好主動，而佢亦都真係覺得好唔開心，因為佢覺得好大壓力嘛。佢呢樣嘢佢認嘅，咁所以先至會做錯。佢唔想同我分手，唔想我搬走。個女嘅咧都話，其實我都覺得你好好，因為我嚟識咗你，我覺得你又冇鬧我啦，唔知點解你唔會話我啦，你又好冷靜咁，可以同佢做朋友，仲會同佢傾呢件事，跟住。我就会同佢两个讲，其实我觉得我唔知啦。个男嘅亦都叫我唔好同个女仔再沟通咁多。佢话呢个朋友识唔过，个女嘅就同我讲呢、这个男人系贱人嚟嘅，你应该离开佢。 咁搞笑。 咁我都只系夹咗佢一句咯。咁少少贱嘅，如果呢个情况底下，但系咁你都想当啦，啱唔啱先？但其实佢哋之后嚟识咗我之后，倾咗一排，佢哋都系玩咗一个月到就分开咗噶啦。咁最后我都有继续同嗰个男仔一齐。多半年到啦，因為嗰半年入面佢第二個月有偷食，咁我最後真係忍唔住啦，我都真係飛咗嗰個所謂唔做嘢嘅男朋友啦。 咁得意嘅， 係啊， 其實咧你個 case 我之前都有啲 其實小三都即 係 其實可以溝通嘅， 可以溝通。我 呢啲係通過呢個斡旋同埋和談嚟改避免呢個 戰爭。 其實 我係覺得係兩個犯賤或者兩個戰格嘅人碰撞咗埋一齊，所以先會有呢樣 chemical 出現。所以唔可以話係個男仔衰， 即 係 姣婆遇 著 脂粉下 啦。冇錯， 因為咧你講個 case 我以前都遇過一個男仔又係咁樣樣。嘅，即系咧，佢同嗰个第三者咧，又喺度讲，诶，其实咧我好惨，即系扮到好可怜，哎呀，我好唔开心啊，女朋友又俾咗压力，我又系咁样讲埋啲咁嘅嘢嘅，咁变相咗你知咧，其实女人都衰系咩咧？好多冇爱噶嘛，你知道，就觉得，哎呀， 你 好可怜啊，你好惨，我真系好想照顾你。后屘我翻屙到，原来条女咧系惯性地勾人老公嘅， 系啊，有 DNA 嘅。 即 係有啲 咧，你發覺咧就係原來佢慣性地，因為我其實之後都 search 到啲資料，就係咧原來嗰條女之前有幾個男朋友咧，都係一係人哋已經有固定女朋友，一係就已經結咗婚。咁不過人哋真係玩玩下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即係個男人玩完就走噶啦。咁但係呢一個佢哋唔知點樣一撻就即著啦，咁所以就 都覺得誒、哎、都算啦，由你哋繼續玩埋落去咁樣 可能個女仔覺得有成功感啲啩咁。 我唔知啊，所以我唔好明點解係有個即係啱嘅，即係一個。 唔係有誒，如果玄學上嚟講咧，有啲女人佢本身係二拉格噶嘛。佢識親啲男人多數有老婆啊，結過婚啊，或者老婆死咗啊嗰啲，佢唔係正印咯。有啲人有啲嗰啲女人嗰條命係咁嘅， 係咪成功感大啲？我 唔係係佢本身個組合啊，即係出世個時辰八字組合，佢變咗影響到佢性格啲。 咁老婆死咗，起碼你都唔使同人 share 啊嘛。但你有個 老婆 喺度， 唔係佢條命係咁。而家香港好少後生男人個老婆死，多數啲男人死噶嘛，又煙又酒又賭，又打飛機，又做埋曬嗰啲咁嘅嘢啊嘛。男人死先噶嘛，你香港有幾多？有幾你喺街啊？係咪見到阿婆多過阿公啊？ 都係獨居老人房， 就係 講阿婆多啲。 獨居點解男人獨居啊？后生嗰阵又赌又嫖，又嫖又赌，又帮衬埋药材铺，老咗又即系又打老婆，跟住讲啲仔女，啲仔女大咗又唔 Q 养佢，养阿妈，同啲阿妈走咩？和谐之家收男，有冇和谐之家收男人嘅？收女人噶嘛？咁啊，东家都系啲阿伯喺公园度捉棋啊，讲嘢啊，赌钱啊，摁脚啊，咁啫嘛。 我上次见到个阿伯仲搞笑，即系喺太子嗰度咧，佢个唔知系咪佢个仔啦，佢自己声称系佢自己嘅仔，咁咧就次次咧一出个地铁站门口咧，都同人哋讲。哎呀，我阿爸好惨噶，冇饭食噶，你俾钱俾我，俾阿爸食饭。 屌，嗰啲有问题嘅。咁阿大奇有咩意见啊？即系小生点睇啊？诶，递埋啲，递埋啲。 我觉得个个男人都会 啱啦，啱啦。个男人冇可能一生人爱你一个啦，真系。 你点未见过一个唔会啊？ 系啦，都有少少嘅。 即系我未遇，即系我嘅男朋友系冇一个唔会啦。 咁你点处理件事啊？ 点处理啊？ 即系男废咗佢啦，搵第二个啦。 啱啊啱啊，嗱醒啊，嗱呢个醒啊，真系。 即系细个啲嗰时，咁我都系早结婚。 系啊，除咗系兜都唔掟嘅咯。 咁后屘而家我唔会忍咯。 系啊， 俾我知道。佢死眼咯， 系啊！即系你冇瞓着， 即系而家 大把大把冚佢， 佢哋 一个胶袋笠落去啊！ 有武器噶， 系啊， 冇啊！佢有咩医，我已经同佢讲，我已经提高警觉，跟住佢就好似会收敛下咁啊！即系而家 醒水嘅， 系啊！即系我年纪大咗，佢都会年纪大 啊！我又讲单亲身经历俾你听啊！ 好啊， 就系我老公嘅，咁咧系啦，就差少少咧嗱。即系唔系话佢有冇割过包皮嗰啲啊？即系差少少咧，就有嗰条小衫咧，就乘机咧就想搞佢嘅，即系想搞我屋企嘅。 你点察觉到嘅喂？ 哇！原来就系最劲就系僆仔仔，我其实到而家我都好中意我大个女嘅，虽然我有时成日同佢撑，但系就嗰阵时我女得三岁，就是、我女我一个三岁我个女咧。讲一句说话，嗰条八婆咧就即刻喵走咗啦！哇，几劲啊！嗰时我女咧就系咁嘅，嗰时我住沙田嘅，咁我住就十一楼，咁我条八婆就住一楼，咁啊楼上嗱，佢系我老公啲同事嚟嘅，你知道我住宿舍啦，咁啊嗱，大家啲伙计听到啊，知道我讲紧边个，佢老公好肥嘅，咁咧就话佢咧就好足好想要有 B B， 但佢老公又肥，因为肥咧夹住个睾丸咧就好难成人。真噶，医学上嗱，唔该你哋，真系严肃啲，夹住个睾丸 都难啲。 系啦，同埋佢肥，佢肚腩劲咧，佢好难入到啊嘛。二嚟就系话佢夹住个睾丸，即系气体温高啊，咁咧个精子咧就好容易死啊嘛。咁啊，跟住嗱，你都唔好个髀夹到夹咁埋啊，哥哥。咁啊，跟住咧佢同系啊， 我话咩会滚嗰啲真系 系啊。 即系冇宵嘢食啊！ 系啊，跟住因为 夹住住噶， 唔系，因为佢肥大髀粗啊嘛，咁你成日夹住近咧，因为你大髀里边嗰条血管系好粗噶嘛，咁你咧嗰、那个睾丸嗰、那个温度高，咁你精子咪好容易瓜老衬，咁佢成日都成唔到人，成日要去咧医生嗰度咧，佢乜乜妇科乜乜 JJ 咩 MX 嗰啲咧，嗰啲好高咸头嗰啲咧，去到中环嗰度就每个月咧都要打针，就等佢即系等。咁佢有机会容易受孕啦，咁跟住嗰个八婆呢就好贱嘅，就点解我呢就好彩我有针嘅嗰度住。唔係，就我有針嘅，就點解咧？就我嗰時咧就做嗰啲，我做電腦嘅嗰時，電腦底板嗰啲咧。咁咧我就住沙田，但就翻紅磡。咁你知嗰時好塞車，仲要行大老山隧道啊嘛。嗰時我住沙田嗰頭，跟住我冚家富貴咧，就我有一次咧就有個阿姐就唔抵得，就我樓上樓嗰啲師奶就話你睇住你老公啊。咁我四顧無人，咩事啊姐？咁佢話。 咁我呢啲我係出嚟行㗎嘛，咁佢就話我見到你老公啊同個女人一齊落飲茶啊，不過嗌曬菲傭嗌曬細路仔落去嘅，但我哋其他啲同事見到呢，有人哋唔知呢就以為佢哋兩公婆，就喺兩個，我老公同佢帶埋，佢又帶住佢個僆， 即係成家人咁樣。 係啦，佢又帶住個仔，因為佢仔係 test tube baby 嚟㗎嘛。佢個仔就同我女同年嘅。嗰時我女92年嘛，咁嗰陣發生應該95年到啦。咁跟住呢，佢呢就嗌埋我老公，就帶埋我個菲傭，帶埋個我個女，即係兩個 family， 但就我唔喺度嘅。我一唔喺屋企呢，佢就叫我老公嚟我去飲茶。跟住咁我已經唔出聲，我就哦多謝你啊，我多謝你俾料我咁。跟住冇耐呢就仲好笑。嗰個八婆呢，佢老公呢就做 China Trade 㗎嘛。有一次仲好笑，佢老公呢就唔喺香港。嗰個八婆夜晚十一點打電話上嚟我屋企，打電話上嚟我屋企就叫我老公落去幫佢整電腦。咁我呢就第一件事我聽到我唔出聲。佢嗰時後生我都好惡㗎嘛。咁跟住呢佢呢就一行出去，一攞条锁匙，我唰一声，我啲鬼唰一声挡咗门口。我话你去边啊？咁夜去边啊？佢话阿傻玲，嗱我要公开佢名啊。佢话阿傻玲叫我落去即系啲伙计听到知边个噶啦。咁佢就话因为呢件事已经咁多年咧，我已经忍咗呢个女人好耐，我而家要爆佢料。咁跟住咧，唔好意思啊，姐骑劫咗呢个节目。 乜嘢？但我想问下，你仲系咪住埋同一栋大厦先？定 梗唔系啦，佢喺沙田，我唔知佢移咗民未啦。咁、跟住嗰个八婆咧又点咧？跟住咧就叫佢话落去嗰度整电脑。哇屌你老尾！全世界啊都知道你系电脑白痴噶啦，叫你落去整电脑，人哋老公又唔喺香港，唔喺屋企。佢个菲佣喺度，我话最衰咧。就你手仔未拖过，嘴你未锡过，你喺人哋嗰度出入，人哋左右隔篱啲同事见到你出同入嗰下咧，夜妈妈去佢屋企咧，我话你俾翻啲面我好、啊。佢老公话你谂多咗，我话得，佢整电脑嘛，我识啊，我落去同佢整。佢话咁啊唔使，我咁唔使咪即刻打话落去唔去咯。跟住嗰个八婆仲喺度打话上嚟，因为我嗰时咧我做 merchandiser 咧好夜收工噶嘛，咁佢以为我唔喺屋企，跟住我见佢讲下之后，我抢个电话出嚟话。你部电脑坏咗啊，我落嚟帮你整啊，佢即刻湿线。咁你系咪如果你系一个女人，你无端端咁系咪一定有嘢？系啦，跟住呢咁有一次我仲兴就我嗰时呢我都有久唔久呢我请假㗎嘛。咁我女呢就啲靓妹仔呢好鍾意最衰就个死人萝卜神啫喱嗰个广告。佢话我同学啊嗰啲啫喱啊工人整嘅。我屋企啲萝卜神啫喱系我妈妈整啊，屌你！既冇社会责任啊，跟住我又要鬼咁攰啊，已经话妈咪我食啫喱，我叫阿姨整，我啲同学啲啫喱系工人整啊，我要妈咪整啊，即系好，跟住要煲水，跟住搞，几很惨啊，真系，跟住我唉攰到死，又要倒又要摊冻先摆入去雪嘅话，我搞我一晚咁啊谷桥嚟啦。好笑啊！咁跟住咧，咁我女咧就要人哋中意妈咪去接放学嘅。咁咧有时成日咧阿姨接咧就唔咩，因为嗰时咧就咩佢自己又识呷醋啊，大咗。点解人哋啲同学咧就阿姨接或者有时妈咪接？点解我妈咪成日唔接我咧？咁有一次就我放假，嗰条八婆咧就知道我放假，咁咧就同我打话上嚟同我讲话你唔使落嚟㗎啦，我同你接你个女啊，咁我梗唔制啦。即係你明明我觉得第一我个女系女仔，我要话俾佢听，你唔可以系人接你都跟佢走，就算几熟姨姨都唔得，一定要妈咪爹哋同埋阿姨三个是打一个，冇你三个都唔得闲 㗎， 系咪先？除非冚家富贵。 唔系佢想人哋行外母政策，佢想行阿女。 系啦，跟住咧，佢咧就走去接咗我，接我女。咁我就即刻俾同我菲佣讲，我菲佣其实都及到呢个女人有啲问题噶啦。 醒喎、 啊。系啦，我菲佣咧及到已经有问题噶啦。咁跟住咧就落去，点知我菲佣落到去嗰阵咧，佢已经咧接咗我女，就拖住我女。咁跟住我菲佣就即刻抢翻我女，跟住上嚟就同我讲，佢话阿妈你小心楼下几多号单位嗰、那个阿姨啊，我今日都未落到去咧，佢已经咧接咗阿妹妹啦，咁讲。我吓，咁你得佢冇啊？跟住佢成个过程咧讲俾我听，我菲佣英文好好噶，即系好过而家啲大学生啊。跟住咧，咁啊讲俾我听，咁我就话咁得啦，以后咧你就早15分钟落去，即系你屋企啲嘢唔使做啦。专之驾校车未嚟之前，譬如佢话三点半，你就早15分钟，早过嗰条八婆，你要落去，你一定要同佢接到我女。如果你接唔到我女，我就 fire 你咁啊。咁我菲佣就 OK 得 yes madam 咁啦。跟住咧，咁有一次咧，我就专登就同个同事讲。 我有時即係失驚無神，我就明明翻咗工嘅，跟住就即刻就話走咧，咁咪翻到去接到佢咯。佢放三點半啊嘛，咁跟住咧我就即刻病埋一耳角。我哋嗰時真係叫反跟蹤啦、啊，咁我就病埋一耳，唔好笑啊！我咧就病埋一耳角，就等佢八婆。八婆真係落嚟，真係落嚟喎！ 係喎，講真嗰句，係咯。 唔系啊，佢放大假嘛，佢又落嚟，即系佢嗰放大假嗰段时间。 咁佢自己个 test 嗰个咩 test to baby 唔使凑噶？ 系因为佢哋系同一个地方系 pick up point 摆嗰啲保姆车喺晒嗰度落客。 即系佢 顺手 扮嘢， 系啦， 顺手接埋你咯。 系啦，几贱啦，即系唔系一定小三系单身嘅，即系有老公有仔女嗰啲有 test to baby 嗰啲都会走嚟搞你老公噶、 啊。之前荃湾嗰单嘢咪就系咯。 你俾我讲埋单嘢先啦，睇下我女嘅三岁点样 solve 佢啦。咁跟住咧有一次咧，有一次咧，咁跟住佢真系走埋去，咁我跑到快，即刻走埋，卜一声，即刻走埋去。话哎呀家姐放学啦咁我女啊妈咪咁啊，跟住佢望咗呆咗，就诶点解你喺度噶？我望佢，我唔睬佢，我唔睬佢，跟住行上，跟住咧就慢慢其他啲嘢出啦，又变咗咧，因为我嗰阵时咧个看更咧，我成日都醒利是俾佢噶嘛，我个看更咧好醒啊，即系我成日醒佢咧，我成日派片噶嘛嗰度，咁咧搭晒天地线，咁个看更咧都同我讲，佢话阿黄太。你睇实啲啦，咁同我讲，咁我咩睇实啲？佢你睇实啲啦，我老人家话俾你听，你睇实啲啦，咁我已经知咩事啦，冇理由个师奶又咁讲，个护卫员又咁讲噶嘛，跟住咧有一次咧，咁佢又打话嚟，嗰个八婆咧唔识预约噶，打话嚟，阿王落嚟，我揸架车同你饮茶，跟住我老公话，我而家赶住落去，我做咩？你咁快噶？你老尾，我同你去街，你都冇咁快，即刻。着衫着波鞋俾啲蚊冲出门口，跟住我你做咩？你赶住去边啊？赶紧住去死啊！我话佢，佢话唔系啊，阿傻拎叫我饮茶，我话人哋当你系鸡啊，冇预约噶。我话我今日放假，佢做咩唔打？话佢去饮茶，我又去，我跟住专登跟 Q 住佢，我又去。咁我老公话你谂多咗，我谂多咗，我谂多好谂多添啊！我话我跟住你，咪跟住佢去啦吓，跟住佢去，跟住咧就带埋我女去，就带埋飞鸿成扎落去。佢又呆撚咗我八婆，佢咦點解你喺度？我話做咩唔喺度？我嗰個放假，咁多假放工，我話你夠多假放啦。跟住佢又唔出聲，咁跟住咧一路咧，佢嗰個女人咧就谷住啦。我見佢谷住啦，即係其實女人有直覺噶嘛，同埋我睇到佢心叫做心理反射，佢谷住咧點咧？佢咧就無從揮發，即係去唔到啊，冇去路啊。咁咧就又唔可以谷住自己啊嘛，跟住咧就攞個火機嚟鬧人哋，唔知呢個水壺定點樣嗨到佢，點解我唔出聲，又得佢失儀啊，唔出聲，我扮嘅扮好媽媽，咁跟住咧我當冇嘢，點知咧跟住行行到上下咧，我個女開始發嬲啦，忽然之間咧就臨埋單之前咧鼓起拋腮，跟住就唔睬，又唔同佢嗰條test the baby 玩，跟住咁我埋單啦，走啦行，一路行咧，我哋由嗰個茶樓咧行到我哋屋企樓下咧有一段路噶嘛，即經過商場，行到上下我女咧行到嗰個女人行到好後。跟住我女就拧住面企翻度望住佢，咁我女人就懒系咩啦？你指妹妹政策仔啦，阿妹妹做乜嘢啊？跟住我女咧就好过人，我学俾你睇，我到而家都记得，我女咧就咁，哼，我话俾你听啊，嗰、那个我爸爸系我同妈咪同埋阿姨噶，唔系你噶，你冇跟住你啊，咁我 哇， 几劲啊！跟住嗰跟住我咧就望住阿家姐，我话家姐。原本咧，即係呢啲環境咧，啲阿媽梗係話佢唔好出聲噶。跟住話啊，家 姐你真係叻啦咁講。跟住咧，佢老豆咧就面懵懵嘅望住你講咩？我話講唔，你聽唔到咩？使唔使我講多一次大聲啲啊？因為嗰度有啲其他啲左右隔離都喺度噶嘛，行有街坊啊。跟住我老公唔出聲嘅行，嗰個女人咧，我睇住佢啊，佢真係唔夠道行啊，佢面紅咯。咁你如果冇嘢，你唔係想嚼我老公，你點會面紅啊？系咪先？咁穿咗之后，跟住我做好事，我拖住我女，跟住我女咧，咁样之后咧，跟住我即系踩入佢，咁我女好醒啊，即系闹完啦，咁又见到老豆唔出声，有少惊，咁啊企喺我后边，就企喺妈后边就唔使惊啦。咁我望住你，我唔行，我企喺度望住个女人咧，行到上，跟住波欧咯，即系转弯行到后边咯。跟住我老公话：，翻上去，我未啊，我唔翻上去。佢话做咩唔翻上去？我话你中意翻上去，你咪同佢翻上去咯。我好大声，跟住咧有啲师奶买紧餸啊。有啲同事喺度行过，望住咯。咁跟住我老公话：你系咪想喺度嘈啊？我冇所谓噶，搲烂块面咯。我衰得起啊？惊咩啊？我呢个人哋帮我，系帮你啊。跟住我女话：爸爸系我哋噶。咁啊，仲喺度讲。 跟住嗰个八婆仲喺睇到背影，佢仲听住嘛。咁跟住咧，我个菲佣同佢嘅菲佣咧，都喺香港十几年，都识讲广东话噶。跟住我菲佣咪拧住面喺度笑咯。跟住咧，我菲佣就醒啦。跟住入咗我女话：家姐，翻去我哋画图画。咁啊，我女话好，咁啊带咗我女去。跟住我老公话：即系扮到好嬲咁，自己行，冇出门，有得你行，我仲要你跳落去添啊！我收保险啊！跟住咪行咯。跟住嗰次之后咧，我老公就唔够胆再同个女人去街啦。哇，几坚啊！三岁个僆仔摆平咗呢单嘢，所以咧，其实咧，周围都有噶。你唔好谂住咧，你左右隔离啊，啲同事啊、亲戚朋友唔会搞你老公，一定会话俾你听。 唔系，其实都会上次话传闻嗰单嘢咧，即系你都唔好以为真系以为系靓妹啦、后生或者单身先有。上次荃湾嗰单嘢咧，咪有个两条落嚟嘅议员嗰单啊。 哦，系啊，嗰单要讲啊。 其实嗰单咧就系、是、原来都系有老婆，即系唔系 ？sorry， 嗰个女人系有老公啊，都系。 系啊， 系啊，所以佢就系要装嗰个眼先见到啫嘛。咁、哦、其实呢集都差唔多，头先好精彩，我哋可以下次再继续讲呢样嘢。 彪悍啊，又 好啦，拜拜。